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好，星期五晚北上频道又开始啦。咁啊，听完我哋首咁振奋人心嘅呢个主题曲之后，趁翻今日嘅话香港， 咁举证火 啊！哇，真系点啊？睇完有咩感受啊？今日 认同你啊！吓、 啊， 北京奥运， 北京奥运啊！呢、這个唔系，首先我都问自己，即系睇到个场面就系、是、喂好多真系好似好多人真系好爱国、啊，即系着晒红衫啦。你见到即系全程都十万八万人，今日实有啦，应该 系啊，好犀利 系嘛？咁啊，但系问下自己，问下我自己，我自己问下自己，喂，我真系一啲即系我真系一啲共鸣都冇咯。即系系咪我自己有问题咧？即系因为在座几位都系咁咧，抑或系即系我哋已经即系同主流 脱咗节 脱节啦？ 唔系你所讲嘅共鸣系咩先？ 共鸣啊，嗱我 即系 我一啲觉得佢哋讲嘅咩自豪啦、感动啦，即系呢啲感觉咧，我系一啲都冇 啊！唔系， 即系我嗱我净系想讲嘅就系、是、我。我系觉得今朝早即系我觉得佢哋我有睇嘅开头嘅时候、即系李丽珊我睇咗几棒啦李丽珊啦刘德华啦即系开头嗰啲我有睇啦。咁但系我寻晚我諗一个我就諗一样嘢囉就系、是、点讲呢我觉得系咪真系奥运会呢、只系一个即系粗粗地讲，即系个运动会啫。 系啊， 即系点解要搞到而家咧？即系俾我嘅感觉，反而你话咩自豪啊乜嘢，我就冇啦。即系我就觉得就系话，好似我有个感觉就系、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首先嗱，示威嘅人唔俾啦，系咪先？所有人要同一个口径啦、啊，即系真系要同一个天空啦、啊、吓。咁、仲有就系喺五月一号香港发生嗰件咩事咧？香港发生咗一间好大单嘅交通车祸，系咪？ 系啊，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我哋成日睇足球，系咪？我哋都会见到， 有呢啲事干啦、 如果有啲事干， 默哀啦， 你喺一个系啦，都有做一个默哀啊。点解好似点解系咪真系所有唔高兴、 高兴嘅嘢就 唔开心？系啊，唔好睇嘅嘢，我哋全部都收埋晒。 呢啲中国人思想啦， 系啦， 百二事唔可以。 乜嘢系啦？乜嘢都唔。即系如果你系嗰啲家人，你有咩感受咧？今日会唔会同你一齐喺度咁开心咁去庆祝呢一件事咧？即系如果你成日话中国同世界接轨嘅，喂呢啲嘢系咪应该可以做下无伤大雅啊？系咪先？你系起跑嘅时候，大家默哀一分钟得唔得啊？即系包括譬如话，喂大陆最近都有单70人山东系咪、都有单火车嘅车祸？喂系咪呢啲嘢全部因为搞奥运？是乜嘢都唔使提嘅呢、即係咩都可以唔讲嘅呢喂唔係要去到咁嘅地步係咪唔係要去到咁嘅地步先叫做爱国係咪即係我觉得呢样嘢係真係即係令我觉得係好唔舒服嘅、即係我今朝早见到嘩落雨天有眼、即係我觉得不唔係即係我觉得喂係咪妖你咪落大啲、 我又咁 你咪落大啲係咪等嗰啲南伊战士係咪望緊住个天跟住连个天都屌埋啦即係咁样先叫爱国呢即係我觉得真係好 我諗会一路个车队会有个缝呢住啲雨一路 喎、你放心喎就算落到几大雨即係我諗佢哋已经有晒准备 了。因为佢已经系无远忽界㗎 係呀係呀即係我都话即係已经去到一个系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嘅地步。咁即係我唔知啊，无话可说。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全部啲人咧系咪我唔知佢哋今日企喺街嗰啲有几多人系真系爱国，有几多人系真系假嘅爱国咧？我唔知啊。即系当中我又见到有好多系大陆同胞啦，都有啦。咁但系我真系想佢自己反省一下咯，系咪真系要即系要做到去咁嘅地步？ 系咯， 系咯，即系要表态，要表到咁样咯。或者佢可以话翻俾我听啊，唔系我哋真系真心嘅。咁、但系即系。sorry 啊，我就真系冇，我就真系完全冇呢啲感觉。 即系我又睇翻啲新闻，就系佢讲翻就系话，你搞个奥运要搞到车又唔俾揸， 空 又唔俾开， 系咯， 系啦， 地铁又塞爆人。 如果你嗰度嘅地方咧，你又唔好出街添啦，最好就 系啦。 即系一个奥运会，即系一个奥运会，其实系一个开开心心嘅活动啦。你觉得应该系要去做到一个咁扰民，去做到一个咁样嘅程度之下去举行一个奥运会，而系为咗咩咧？其实为咗俾外国人睇嘅啫。咁我就觉得我唔会感到自豪咯，即系坦白讲。 唔系，就算系外国人睇到又觉得点啫？系啊，又觉得点啫？即系。全盛火啫嘛，即系同埋，喂，唔好捧到嗰个火，好似真系 好 盛，即系好神圣咁啊！而家搞到， 唔系 一种， 同埋佢攞咗系当咗自己嘅，真系， 系咪先？真系一种迷信嚟噶，吓、啊！即系你见嗰啲多次见到个火熄咗，跟住嗰啲咁嘅南伊人围捻埋一堆，我都唔知佢系咪揾个温州安全 OK， 塌塌咁样又嚟啦，系咪先？即系好奇怪咯，即系呢个 event 其实真系，即系我觉得，唉，喺我心目中就我觉得扭曲得好紧要添，即系扭曲得好紧，即系只系一个烂鬼奥运会啫嘛，即系一个咁嘅运动会，譬如你喺度，即系我谂历届尤其是近年，即系好多喺无论喺边一个国家搞啦，即系包括上一次喺希腊啊，或者喺美国啊，都试过。其实都唔会系搞到而家好似好似鬼上身咁嘅啲人全部系，系咪先？即系系咪？你而家好大镬噶， 雅典好咩噶啫嘛？ 你睇我哋嗰个靓女讲大新嗰、那个啊，即系讲一句，讲几句嘢，咁整几支雪山狮子旗。喂，大佬真系差啲俾人 上车咁就 系。我睇今日睇新闻，佢真系快啲好，俾差佬的佢上车安全好多。咪、一阵真系俾人拉去后街轮都似大佬。即系你而家讲一句，讲一啲唔啱听，你话你唔支持奥运咧，就 要同一个梦。 系啊，一定要同一个梦想， 你不同一个梦， 同一个天空嘅、啊。只要你喺个天空隔篱咧，你一定死。 即系香港嘅言论自由就 系啊。 喺同一個 咩香港自由啫？有咩言論自由啫？香港係咪先？即係你，唉，真係曬氣，我真係覺得。同埋即係越嚟越癲啊！即係我哋真係冇，我成日講樣嘢就話，呢啲嘢你可以喺大陸做咯。咁、但係如果香港人覺得即係有啲 value 係應該要值得去保留嘅，唔好玩到咁盡啦、即係唔好跟阿爺玩到咁盡啦。即係唉，唔知點講。有 啲粉青化咯、啊，我覺得呢今日嗰啲舉旗嗰啲人， 直情係粉青嚟㗎啦， 即係你香港你都要搞到咁樣嘅話，真係，即係我都唔知有咩好講嘅，真係又係嗰句。 係啊，好好感慨其實，即係睇完之後，不過anyway 即係又完咗個環節㗎啦，咁即係再睇下點啦，咁即係跟住嗰啲咩去澳門啊、翻廣州啊嗰啲，一定絕對冇問題啦， 冇問題啦， 係啊，安安全全上到珠穆朗瑪峰，一定冇問題啦，呢啲就嚇，咁、就我哋今日主題唔係呢個嘅喎， 係 嚇，咁、我哋今日有阿靜喺度啦，仲有咧就係捉翻 Henry 上嚟，係 啊， 因為上次我哋講車講得太過癮，咁所以咧今日我哋諗住繼續。吓，唔好讲呢啲咁 fucking 嘅嘢， 讲第二啲都系 fucking 嘅， 讲一啲第二啲有趣啲啦， 有趣啲， 即系奥运真系嘥卵气嘅，即系一句都系讲晒。咁就系啦，讲翻架车啦，因为上个礼拜就讲车展，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讲下即系大陆人，即系譬如买车嘅习惯啊，仲有啲乜嘢品牌啊，即系 车嘅， 因为同喺香港啊，或者喺其他地方，其实就真系好唔同嘅。 其实是的怎样讲呢，其实你大陆去发展用车我们去看啦，我想讲紧都是佢算七八，讲紧而家是开始发展啦，都是二十年松啲啫嘛。其实但你见到佢嗰、那个。 但真正蓬勃就真係呢十年八年。 真正蓬勃系讲紧真係呢十年八年嘅事。 係呀係呀係呀。 因为我哋睇返其实佢真係开始去引入一啲外资去合作呢，都系讲系七九年啊八零年代先开始㗎嘛。咁喺用私家车之前，其实好多人都系用一啲我哋所谓摩托车啦。咁如果我哋有时都返大陆呢，你諗返呢，有时我哋如果喺罗湖过关呢，搭火车去深圳呢，嗰时嗰等火车大楼上面呢有个好大嘅招牌，我记得嗰个叫五羊本田嗰个招牌。 嗰 个就系本田之前喺国内嗰时系合作生产五羊本田嘅摩托车㗎嘛。 其实早年就系所有外资嘅入去呢，其实都系合资嘅。呢个一定梗咗㗎啦，即系你一定要搵一间对口嘅一间车厂。 是就合作。 因為佢點解會咁做呢，其實佢自己間時真係境內有幾間比較大嘅國營公司啦。咁譬如我哋睇70年代開 ,70 年代尾開始啦，咁我哋成日有時返大陸啦，如果你有同啲朋友傾下偈呀，諸如此類，了解下佢哋對車嗰樣嘢嗰個理解呢，其實佢又成日會講呢，我哋睇報紙又好，大家傾偈都會講呢，我成日話有 老三樣㗎嘛。即係有三樣車佢叫做老三樣，咁啲係佢最早，我諗喺國內比較早接觸到嘅汽車嚟㗎。 邊三樣？ 咁其實我哋講返轉頭啦，其實間時其實而家都係咁，大陸最大嗰幾間車廠啦，即係國內車廠，譬如我哋講喺天津嘅一汽啦， 嗯 ，OK， 喺上海嘅上汽啦， 嗯， 同埋喺武漢嘅東風啦，咁呢三間公司就係其實嗰時國營造車最大呢三間公司， 呢幾間就是傳統國，即係最大嘅幾間國營車廠啦。 咁你話去到八零年代開始咪陸陸續續有啲品牌嚟合作咯，譬如我哋成日同上次都有講過啦，譬如我哋去上海，咁因為上海其實最早開始同外資合作做車咁啦，嗰時 大眾 啦，大眾啦，應該係79年到嗰時啦，就做 Santana 啦。 即係大眾啊，即係福士 嘅福士， 係啦，即係福士啦， 即係桑塔納啦， 係啦， 咁就後期再去到就係一汽啦，一汽都係同大眾合作啦。咁大眾其實係好，因為福士係好早入去國內嘅，佢好早已經揾咗兩個 partner 啦，咁就開始生產捷達咯，咁 即 係捷達啦。即係睇就其實我哋喺廣州啊、深圳咧，早四五， 依家都見好多㗎。依家你的士都係用呢啲嘢。 因為其實捷達呢啲車咧，喺特別喺廣州， 捷達就廣州就的士好多。 係啊， Santana 都有。 上海嘅的士就好多係 Santana 嘅。 因為捷達，我諗喺南方係比較多人中意用嘅，點解咧？因為你譬如你喺廣州咧，廣州啲路啊而家叫好啲啦。咁你早幾年其實啲路係比較窄啦，因為佢廣州成個城市嘅佢有舊城區啦，亦都有新發展嘅區域啦。咁變咗喺捷達呢啲車比較細架啲咧，四四方方咧就容易揸。如果你喺廣州，你揸個車你就知 道。咁會唔會係因為維修問題咧？都 其實如果你話捷達呢，甚至桑塔納呢啲車，而家都好多人買，因為其實點解維修好平？因為嗰時我哋喺廈門，我同事見到的士撞咗，成個尾冇咗，佢維修嗰陣都係幾千銀啫，成個尾可以換嘅啦已經。咁另外一架就係、是東風啦，東風同雪鐵龍啦，即係攝廠合作啦，嗰、那個我哋叫富康啦。咁呢三個車即係頭先我哋講啦，桑塔納、捷達同埋富康，就所謂老三樣啦。咁、我諗好多喺國內嘅朋友之前一開始用車嗰時候都會係用呢啲車囉。 其實係咪最早，如果聽阿 Henry 你講就係、最早其實應該係啲歐洲車廠呢就入去先 嘅。坦白講係㗎，因為其實你 日本反而係次一步。 日本其實你喺日本車廠呢，其實佢哋而家睇返好多資料都話，因為豐田嗰時唔嚟呢，咁其實豐田90年代都唔會嚟中國投資生產，因為其實點解？因為豐田去90年代嗰時最主要去個 market 係喺北美洲，係 啦係啦係啦。 因為其實佢哋嗰時豐田喺美國去嗰時係有一個 target 係做到佢個 market share 超過10%嘅。咁其實而家做到啦，咁佢咪先至後。其實豐田應該係我理解嘅就係日本車廠差唔多係最後一間先入嚟，但係而家佢喺國內賣緊嘅車款咧，應該係咁多間日本車廠裏邊賣得最多車款。即係其實佢係遲嚟 喺日本 就先上岸， 係因為譬如你豐田而家佢我哋噏得出嘅車基本上都全部係國產嘅啦。咁你譬如啊本田為例啦，本田其實佢都係早嚟，本田而家有兩個 partner 啦，一個就係我哋見到嘅廣州本田啦，做 Accord 啊，做 Jazz 呢啲車啦。 唔係，我想停一停你就係、你講緊話喺大部分即係豐田嘅車係喺。都是國產的，是不是包括埋即是而家外銷嗰啲都是一樣 的？哦，唔係，而家主要都淨係國內生產嘅啫，即係國內生產就國內銷 咯。國內生產國內銷， 係。豐田就好怪嘅，佢入嚟合作就好遲嘅，但其實佢豐田未入嚟合作之前嘅，佢已經好多 John Venture 嘅廠咧喺國內唔同地方咧合作緊生產零件嘅。咁變咗佢就遲嚟咯，但佢就解決咗好多外來車廠嚟嘅問題啦，即係好多車廠入咗嚟揾咗一間公司合作啦，跟住生產，跟住發現佢就 好多零件做唔到。 係啦。其實邊間最明顯？現代就最明顯啦。現代喺北京做噶嘛啲車，佢有一段時間啲車係好賣得，但係佢零件係跟唔上咧，咁佢咪停曬喺度咯？邊？ 哦，明白。 咁但係豐田，我感覺佢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嘅。 喂，但係呢個會唔會對佢本身喺翻，譬如個日本自己 local 嘅廠咧，嗰啲 production line 係會有影響嘅？即係譬如話人又會少咗啊，國即係喺日本嗰邊嘅 production line 又會減產啊，即係會都有 其實就應該會有影響，因為其實點解咧？其實佢因為佢國產咗之後，佢有啲營運唔會再輸出嘅啦嘛，即係唔會再出口過嚟嘅啦嘛。咁就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咁，就算豐田有陣時唔做國產車， 佢一年嚟中國有幾多車？幾萬台頂曬籠都係，四五萬台或者五六萬台嘅、 嗯。 你對佢嗰個生產個嗰、那個能量嚟計，真係唔 比例好細， 好細嘅。 好細係啊，係 啊， 係啊。 咁你變咗而家你見豐田豐田其實係做得幾好嘅。你見到譬如而家你國內有啲車型，譬如皇冠啦，皇冠啲車型其實就國內好中好中意穿皇冠嘅。 係啊係啊， 即係皇冠嚟嘅、 啊啊。我有好幾個朋友喺上海都係買皇冠嘅，同埋佢幾襟咬嘅，即係架聲大大。 早期嗰陣時候我哋同朋友翻大陸玩咧，都會揀， 因為唔係貴啊嘛。你比較翻即係歐洲嘅同即係同型號嘅車，即係一啲 佢裏邊有後邊 有啲 executive 嘅卡嚟。 係啊，後邊啊會比較內籠又闊啦， 又 坐得舒服 啊。 因為皇冠就我哋舊時見就舊款嗰啲，嗰啲就真係進口嘅，或者係走私入去㗎啦。OK， 咁而呢架車係賣得幾好，我感覺喺國內，因為點解咧？皇冠呢架車咧，其實係除咗日本之外咧，我諗係唯獨射得中國有生產嘅啫。 嗯， 啊，因為你知皇冠啲車喺歐洲冇得賣㗎嘛，冇賣呢車款㗎嘛，即係喺東南亞賣㗎啫嘛。咁中國係唯一一個地方，佢就生產呢一架車。咁呢架車我感覺喺南邊係賣得唔錯嘅，其實真係。 嗯， 咁樣咯。咁 如果你喺北方就唔會話。就會係可能係一啲歐洲車多啦， 係會啊，會啊，會啊，會啊， 嚇、 啊！北方會係啦，咁就算你話唔好話買咩牌子啊，買咩顏色你都感覺到嘅。喺南邊啲人買車咧，係比較喜歡買啲淺色啲嘅車、嗯，銀色啊、香檳金色呢啲。但你一去到上海或者再上海咧，黑色、深藍色，依、 嗯、 份白色都有人買。嗯， 因為其實深色係咪因為可能個原因就係長途車揸長途車多， 亦都可能同我天氣有關。 嗯， 因為南邊可能我唔知係咪夏天特別熱啊定點樣，啲人中意揸淺色車嘅。 係， 咁但係你話去北京夏天都好熱嘅，咁但係可能因為北京佢可能早十年嗰時消費呢啲車都係政府車嚟 嘅 啫嘛。 嗰個咪日本即係日本品牌嘅車就真係適合南方揸咧？ 其實係嘅，我覺得就因為你始終呢啲車，譬如就算你話日本車，我哋就自己坐喺譬如喺廣州到埋岸啦。佢哋有時啲車係，譬如豐田啲車，我哋所謂連 PDI 都唔使做，即係 pre-delivery inspection 都唔使做，啲人就揸走。其實佢啲車就好 reliable， 其實就，同埋啲人用開，因為佢有時賣進口嗰時都用開日本車，咁其實你而家你再做，咪更加多人買啫嘛。其實就 佢啲有時，如果係歐洲車，就嗰個適應嗰啲潮濕啊，嗰啲氣候咧，就會窄細啲。 係係啊，係啦。 同埋最近就有即係嗰條公路叫咩話？即係新唔係嗰條橋啊？嗰條 Sea Bridge 啊，叫咩名？ 喺杭州去寧波嗰條係嘛？ 係啊，而嗰條橋又好揸噶咯喎，如果係 會㗎，因為其實如果你喺華東， 由上海可以直揸到去寧波。 係啊，因為你如果睇個地圖，你知道啦。其實你上海去寧波咧，如果你隔日揸車或者係搭火車，佢又可以繞住一個彎走。 嗯，係啊。 咁而家你係拉一條橋直行。 直行咯， 就真系快好多 咯，同埋好舒服咯， 系啊， 系啊，同埋真系快好多，因为两粒佢哋话揸两粒钟就 系啊，两粒钟可以去到噶啦， 系啊系啊，诶路费又唔系贵，八兜嘢啫，都抵翻喎，暂时嚟。 因为而家佢国内其实大部分嘅公路都系收钱噶啦， 咪一定收噶， 冇唔收钱噶啦。咁而家佢收钱个概念啊，我上次听佢哋讲就系话大概系每一公里收五毫子到啊嘛，个路费大概嘅计法咁计啊嘛。所以如果你喺广州，你揸落去深圳喺黃江個出大概應該係90蚊路費到噶嘛，咁之大概佢嗰條成段路應該大概係180到200公里到咯， 係 咁樣咯，咁就唔係貴嘅，其實就得，因為你時間慳咗，你油又慳咗，嗱好似係都條數都幾金計嘅。 咁都話仲有咩大陸品牌嘅，即係我成日喺街見啊，但係我就冇乜嘢印象。 我諗咁樣啦，嗱， 即係而家時下咧。 我而家時下，頭先我哋講嗰三間繼續係好大嘅車廠啦。 係。 咁另外有兩間車廠係幾大嘅，都係近呢十年八年興起啦。一間就長安啦。 嗯。 另外一間就係奇瑞咯。咁其實大家都好熟啦。 奇瑞 QQ 啦。QQ 啦。 咁另外一間可能就 長安係做咩啫？ 長安就近時就係做一啲其實長安而家 以前係咪做貨車㗎？ 係。咁啊，而家長安就介時同福特合作咗一架叫 Transit 啦，如果我冇記錯就係一架嗰啲客貨車啦 ，OK。咁而家長安就去同福特合作啊嘛，咁變咗福特下面好多品牌嘅車都攞去做啦，例如 Ford 啦 ，Ford 而家佢有做Fiesta 啦Mondeo 啦，啲車都會做啦。咁另外曼仕德啦，曼仕德因為都係 Ford 下面嘅公司嚟㗎嘛，而家都喺嗰度做。 係啊係啊係啊。 咁另外我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唔係富豪嗰啲都係喺嗰度做啦，應該而家，因為富豪都有生產國產車嘅，而家嗰啲 S 車都係國產嘅。咁 其實嗰啲 plan 就即係都係國，以前國營嗰啲 plan 嚟嘅，好多都係咁。 係啊，如果你話真係唔係做開車嘅，就可能係奇瑞啦，或者係 另外一間我哋好熟悉嘅吉利咯，呢啲有間時又唔係真係做車嘅，但佢慢慢佢就做，因為其實呢間公司又好得 做咩㗎？ 其實有時好似係做，哇唔係做車，係做啲唔知車嗰啲零件啊，定唔知乜鬼嘢，總之佢唔係生產汽車嘅。 係， 咁但係其實我諗大家好清楚就係佢有隻車叫 QQ， 佢捉到個 market 咯，佢覺得 就所以識呢間公司。 因為 QQ 呢種車就係、是、講緊佢一出嚟賣，我嗰時睇車先，佢啲車都係賣緊三萬零蚊一架咁啊。咁變咗就真係打到嗰個 market， 即係令到 越嚟越低嘅喎價錢而家。 其實係㗎， 越嚟越平嘅喎。我記得嗰陣時唔止三萬幾㗎，再早幾年嗰啱出嗰陣時咧，差唔多成五萬一架。 唔係佢有啲係最頂級嘅 QQ， 我嗰陣時睇過係好似成六萬蚊到嘅。咁就圍到係應該係三萬零四萬蚊去到六萬 蚊。有啲網友唔知道 QQ 係乜嘢咧，就係一架 K 卡嚟嘅。 一個微，我哋所叫微型車都係 微型 K 卡啦。 因為 QQ 每樣同你計數啊嘛，即係話你想自動玻璃窗 係啦係啦， 加幾多錢？你要個泵把又加幾多錢？佢原本一架車好平嘅，可能係而家好似話 兩萬，兩萬零蚊到啫， 兩萬千蚊， 兩萬零蚊已經有。 但如果你加埋個咩咩自動天窗啊，加啲 Kitty 跨啦啊，加個Tiling 啊咁，全部同你計嘅，咁去到都五六萬噶。如果你砌你一架 QQ 係 啦， 高啊嘛，佢好容易反嘅。所以又咩做咩整咩鋼板啊？我唔記得咗啦。嗰啲安全措施 有M508 啊，安全氣袋又唔知有冇啦。假設啊。就係好多嘢要加落去先至慢慢陰你錢囉。係買周邊嗰度貴 囉。呢啲就好多 mini 卡，如果你玩就玩 mini 卡，其實都係都有相類似嘅。 即 係唔係淨係 QQ 有呢個情況嘅。 咁你話其實如果你又再睇國內車發展，可能我哋有時都返大陸啦。我如果我哋講有幾隻車呢，其實幾有標誌性嘅。我諗即係我哋一路返大陸去咗十年八年，你一路見到其實佢啲車點樣改變。其實有一架我最記得嗰時就係金杯啦，金杯海獅啦，即係其實好似一架而家我哋見豐田嗰啲貨 van 咁樣嘅。 係 呢架車係沈陽做嘅。 係 而家啲 金杯我見嗰個樣嘅直頭同 Hiace 一模一樣嘅。 其實佢有少少係技術係同 Toyota 合作去發展。咁呢架車就我記得我嗰時翻廣州十年八年前就好興啊，因為嗰時點解咧？嗰時就好多酒店啊、賓館啊，依份有啲公司都買嚟用嘅。因為點解你招呼客人咧？嗰時又未有 MPV 嗰個 concept 嘅，其實咁就好多會買呢啲車，即係裝下貨又得。装下人又得， 佢可以坐几人 嘅？佢好多款嘅，我见过有啲系坐十几人噶。 嗱，我同你讲啦，我曾经见过系坐成三四十人， 哇咁犀利， 塞到入去嘅。 咁咪一架旅 咁，当然佢位其实 小型旅游， 系啊，佢基本上佢里边个位系廿个到啦。咁大陆嘅做法，你不嬲佢就系塞到就塞噶嘛。咁系可以装到好多人，所以系就算你唔除咗酒店，即系之前阿 Henry 讲话酒店啦，有啲其实我。知道係有啲廠呢都會用嗰啲車去車嗰啲廠工， 因為上次金杯係點犀利法呢，嗰時我哋識得一個我哋都係我哋嘅 dealer 啦，係間個人公司嚟，因為金杯呢隻車就喺沈陽做嘅，即係而家華晨古馬嗰間公司，其實呢架車係犀利，我點樣嗰時喺沈陽做，跟住去碼頭落船落去華南去廣州一個廣東省賣佢全年嘅生產量係三成的，可以好犀利，嗰間大灣物資公司啦，我哋所謂所有廣東人都係同佢訂嘅，因為點解呢？如果我同譬如我同金杯廠訂呢，係要運五嚿水嘅。咁但係佢訂，因為佢成 lock 嚟呢，佢可以慳返五嚿水船運費。所以係嗰時候，我覺得呢架車係賣得幾犀利，因為你話公司好，酒店好，好多人都會用，因為又載得人，又載得貨。呢架嘢，我覺得真係幾有標誌性嘅，就係冇人翻去大陸，我諗你去廣州、深圳，唔會冇人坐，未坐過呢架車啫。 系 咁，除咗呢架咧，仲有啲咩？ 呢架之後，我諗就嗱，呢架之後就開始會有一架叫做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啦，通用。通用都係90年代初期入去大陸噶啦，其實已經90年代美 國貨嚟噶咯。 美期咁嗰時佢生產過兩隻車嘅，有一隻咧就好賣得嘅，嗰只叫 GL8， 係一架 MPV 嚟嘅。咁呢一架亦都係令到啲人開始去用由金杯轉入去用呢類， 係邊有 MPV 嘅 年份咧？ 如果我冇記錯啊 ，GL8 應該係2001、2002年咁上下開始賣嘅。咁呢架車真係非常之有標誌性，因為好多人就係、是、因為佢哋嗰時就呢種車係 MPV 嚟噶嘛。咁但係其實喺國內咧，你知道而家其實去到呢一代咧，屋企嗰個家庭人數組合唔多嘅，一般係三個人。 係啊， 如果同老豆老母住有五個人。就其實冇乜需要去買架 MPV 嘅， 咁佢哋嗰時推廣有咩陸地公務倉啊， 咁又唔係啊，大陸人唔係你咁樣啊，大有錢就大都買啊，話知你兩個人都係咁。 同埋呢款車，我記得係好多即係啲公司會用嚟， 公司啦，政府都用好多 嘅，係啊係啊，即係啲商務用啊，但係會有。 因為如果你係國產車計啊，真係望落去似樣嘅，可以當公司車用就呢架，因為呢架嗰陣時我記得淨係政府每個地方政府買都買好多嘅因為你要去車人啊，成啊，揾架似樣啲又要坐人多，就係呢啲車嘅。咁呢架亦都係一架非常有標誌性嘅車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國內真係開始，而家我哋頭先話 QQ 呢啲車啦。咁之前開始真係用咧就係通用啦。通用佢嗰時我記得係應該係2001年咁上緊咧，就推出咗一架車叫做賽歐。賽歐就是 SEAL， 是一架微型車嚟嘅，即係如果我哋用香港嘅概念，就有啲似而家我哋用緊嗰啲 Jazz 咁上下，大家嗰啲啦 ，Yaris 呢啲車咁上下。咁呢架車就係點樣？其實通用呢架車就點樣咧？佢開始去打一個真係屋企用車嘅市場啦。而呢架車當時買得真係唔平啊，買緊12-13萬一架，仲要排隊買。所以美國佬做車就未必做得好叻，但係佢做市場推廣咧，真係有手，真係有手。嗰件嘢真係嗰時我啲同事個個覺得我想買，哇！咁買架咁車幾錢？12-13萬，仲要排隊等，哇！我都買唔到啊，大佬真係。咁啊，呢啲咯，呢啲係一啲標誌性嘅車啦，即係有，即係我哋睇到好多咯。咁啊，另外頭先我哋講話國內車廠除咗奇瑞啦，就係、是。吉利啦， 吉利 我諗真係犀利啦， 吉利有美人炮咪係咪 係啦，吉利呢間公司就喺浙江嘅，咁佢亦都係我諗係近呢十幾年發展得最快嘅國內車廠啦，因為佢有好多嘢呢，就算我哋喺香港呢有時係睇報紙嘅，你都知道吉利啲嘢嘅，咁佢近時有架車叫美日啦，美日就係啲微型車嚟嘅，佢嗰個時已經犀利啦，已經俾 Benz 告了，告佢話佢個車頭抄足 Benz 個 grill 嘛， 那個、好似㗎嗰個真係，嗰、那個真係好似㗎。 喂，嗰個時告啦，咁有過佢唔入啦，係嘛？咁啊，另外你吉利犀利嗰時，唔知有冇人記得啦？嗰時睇娛樂新聞，阿柯秀良咪去布達拉宮，唔知有條河，鏟架車過去飛過去， 穿過去， 就係用佢嘅， 就係用吉利嘅車， 吉利車 喺布達拉宮嗰度啊嘛。 佢都夠僵啊！ 係啊，咁啊冇事喎又， 我咪所以話你夠僵。 係咁啊，我哋唞一唞先啦，我哋第二節翻嚟咧，仲有啲問題要問啊， 係 OK。